揾嗰啲咁嘅藍絲帶咪得咯。 直情啊，我識有個係警隊嘅嗰個談判專家咪咯。 嗯， 就是傑青的，傑青是啊。 他这些很快咩呢，告诉你，他应该走庞爱兰，庞爱兰都是傑青的， 是 郭佩凡都是傑青的， 是 很快埋西友堆的了， 是是是 西环友堆。 嗯， 因为这些正正就是西环友呢，我觉得呢，即是所谓容海恩团队， 是 容海恩猫，就是这种，我觉得容海恩都是一个很懂 networking 的人，你留意一下。 当然 即是你见到他 千方百计逼埋去跟潘希揸手呢，被记者看到呢，都已经看到这个人呢，我想他對立法會的認識是零，但對於啲所謂的人際關係 networking 呢啲嘢咧，就相當之道家嘅都係。 唉，真係。 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豐年咧，好快就會變成係呢個西環嘅明日之星啦。如果俾我係西環嘅新界辦咧，我一定物色呢個就好過何君堯添，我覺得。 係。 何君堯又爛仔，講嘢又粗俗，你啱啱喺網上邊同嗰啲友喺度火拼，來來回回都唔知為乜。 係咯。 是不是 吃到攞彩的，真 的。吃到这样的话，随时就连西环交托他做的事都不记得做。是不是甚至是什么呢，到时有事的时候帮到忙。 嗯， 即是吴亮星那只。是。是啊，吴亮星那洗头艇那只。 是啊， 是啊。这个我觉得呢就似样了，我觉得。 就终于找到他有质素了。 不是，第一你不要以为，我想即是包括太古城头叶楼那些呢，一定喜欢这些的。 我当然啦。 是啊，成功虽苦干。 是啊。 是啊， 即係同埋係有真係實幹啊嘛，唔係廢青嗰個賺到錢喎，大佬。 同埋你有冇留意咧？就係呢啲好窮出身嗰啲咧，佢嗰個拼勁咧冇底線地向上爬咧。 嗯。 嗱，我睇翻最近有人再鋪翻陳茂波喺一周刊度訪問。 係。 N 年前噶啦喎。 係。佢又係呢啲嚟嘅。 係佢喺木屋區。 喂，呢個又係木屋區喎。 係啊，佢喺木屋區出身。 係。 咁咧就佢當時嘅訪問裏邊咧就係話，俾少少錢混白粉都得。真的，他是靠人助养的，他是靠外国那些助养的。 是啊，是 啊， 即是外国那些说明会啊。 是啊，很穷的，是啊。即是我不是歧视那些穷人，我自己出身都是寨子区。但有一种人呢，那种向上爬的动力去到的地步呢，就是只有钱。 嗯。 但你看到的，他最后被劏房啊、囤地啊。 嗯。 就算当他做了一个社会有地位的人呢，佢甩唔到嗰陣嘅危機感啊， 係 嗰種 refugee mentality 係甩唔到嘅， 係難民心態。 係啦，即係呢個係有社會學家分析過嘅，六十年代香港就係呢個 refugee mentality 啊嘛， 隨時會要走難。 其實我哋美其名叫獅山下精神啊，實際上你擰轉個銀嘅話，就係叫做難民心態啊嘛。 係喎，即係隨時 揾 招 得晚啦，係啦，隨時走難，所以有咁多錢刮咁多錢啊嘛，有咁盡刮到咁盡啊嘛，所以點解一年你諗下讀緊理工大學？全世界就是在那裡，要不就溝仔，要不就溝女，再不是在 dance 那裡在玩 hip hop 跳舞，他就走去做傳銷嘛，所以他沒有 friend 的嘛，他說我不得閒跟朋友吹水，沒錯 沒錯， 所以想到這個人怎麼會有心做社會服務呢，如果是這樣，對人際關係的價值是不會真心的，這些人因為他連吃跟人吹水覺得浪費時間嘛，所以他跟胡定旭就中伏了，我覺得是不是，即不知道這些小侄女的底細，即是說他跟阿契爹啊，即係八號風球慶生呢樣嘢，其實都係佢工作嘅一部分嚟。 係， 包括佢嗰啲咩少年警訊致富啊，包括佢嗰啲咩中區扶鄰社啊，包括佢嗰啲咩青年啲乜春咩啊嗰啲培訓計劃、啊。 係， 咁咪香港青年咩培訓計劃，其實都係佢 job 嘅一部分。 嗯， 係佢嘅成個上位嘅一個鋪排嚟。 係， 咁所以嗱，我覺得呢下就有嘢學啦，真係。真搞社運咧就大鑊嘅，就係判六九個月嘅。係。是啊，真搞他站在前面扔水樽那 些， 就還要是沒有辯護律師的，要自己找當值律師， 當值律師就是， 是啊，很慘的，其實即是我覺得 很可惜的，其實因為很多年輕人站在社運最前面一腔熱血，但是那腔熱血不知道撥了去哪裡嘛，這些就是真做了， 是， 但是你看到後面那些呢，就通常就是齋吹不做或者叫人做那些，那些就是最聰明的， 是 啊，是啦，你搞呢啲慈善活動都係嘅喎，搞慈善活動都係嘅喎，慈善活動係另外進入公職嘅一個 letter of success 嚟嘅， 係梗係啦， 係咪？就係、是、以往我頭先講啦，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係咧，就算我諗個人才父母咗嘅啦，而家喺梁振英下邊，全部都涼粉嚟嘅，咁佢就係咩咧？就係、是、你起碼咧，就係、是、通過呢啲慈善活動咧，識到搭上啲有錢佬。 其實呢個係最緊要嘅， 因為咧好多有錢佬嘅老婆啊，其實唔係有錢佬啊，嗱、何志平點解做到官咧？據說就是因為他跟阿董太好 friend 嘅， 好 OK。 而佢董太 friend 嘅原因，因為佢胡惠中同阿董太埋咗腳嚟嘅， 係。 咁樣騰騰瓜瓜冷騰， 即係用啲老婆又可以再另一陣 咧。以往就唔得嘅，以往英國佬咧，佢嗰種嘅即係無論一個公職或者建制派上位嘅過程咧， 係 就好 structure， 係 有規有矩有制度嘅。 啊， 而家就唔係啊嘛，而家係亂曬龍啊嘛， 係 係，有啲人唔黑劍咁，你都唔知邊個介紹我入去啦。 係， 我都想揾個人獵頭公司真係，我哋傾下啫。 點解會？ 點解會一條咁嘅巴曲頭？喂，大佬三四百幾萬人工一年喎，我一世人未揾過。 梗係啦， 我一次訪問阿松， 嗯， 阿松以前原來係花旗同佢做個同事 嘅。哦，係咪啊？ 係啊，佢喺花旗做 HR 嘅。 係。 哇！即係講到佢咧，真係咧，係一個即係當時已經享曬到係一個廢人。 係。 但唔知點解啦，所以我就話佢個獵頭公司係好勁喎，我覺得。 嗯。 所以我都係研究下究竟係佢老婆係邊個嘅麻雀腳啊？就可以咁樣搭到埋去啊六八九嗰度， 可能又係啊龍蝦嘅麻雀腳喎，又 或者係佢個細路會唔會係齊恩啲 friend 啊等等呢啲咁樣搭上去？ 哇！咁樣諗法啊，即係連啲女兒都夾都 喂，坦白講，而家你諗下冇規冇矩，如果你唔係行呢、這個啊黃小姐呢啲種嘅 networking 嘅方式，你點出人頭地啊？ 嗯， 你好似黃之峰咁大佬，而家泰國揼骨都唔得喎，而家。是不是先？ 不要讲这些啦，你真的普通一个政 府。好彩日本反中啫，如果你下次安倍落台之后换个亲华首相。 哇。 喂大佬连去日本食放题都不得啊佢。 是不得啊。 不是咯。 但是即你不要讲过黄之锋那么严重啦，你一部普通大学生正常上咁样去找份工作，你点会有 出 这一种 边个 出头来啫。 嗱你要几条桥喎，我觉得。即是醒目的。 嗯嗯嗯。 代钱给你的细路，我的听众年纪比较大。通常嗰啲年紀就十零廿歲唔會聽嘅，代錢俾你哋啊！第一，如果有 mentor mentee program 嘅話，一定要鼓勵佢哋參加。 係， 特別係見到嗰啲 mentee 係類似嗰啲嘅咩前恒生銀行董事啊、總經理啊、柯清輝啊、鄭海泉啊嗰啲咧。 係 啊，左丁山嗰啲就唔好去啦，嗰啲冇料到嘅嗰啲，嗰啲特別厚噏嘅啫。 我都做過 mentor 啫，都唔好埋你，唔好埋你呢啲啦，真係 呢啲一見個樣嗰啲啊，得啦。都有的那些廢青咯， 是啊廢青咯，是啊， 是啊埋親嚟就廢青。我意思就是如果你想做人生勝利組啊， 是就 即係麥明詩一條路啊， 是 不是走周庭那條路啊？ 冇錯。 咁嘅話你人生勝利組的行法就不同，我覺得。第一就要參加那些 mentee mentor 的 program，mentor 就是有些人生導師。 是 但是你要找一些商界的大媽散。 冇錯。 點解呢？嗱，其中一個原因嘅，我自己聽過咧，好多呢啲商界的 mentor 咧。是陷入婚外情的同個 mentee 哦，或者 名我就不講啦，因為重複會被人告啊。 係 啊，但我真的聽過有幾個 都不出奇喎。 係報紙一周刊都賣過添啊。 乜嘢同你頭先嗰個講法一樣咯，即係已經喺呢個江湖打滾咗咁多年，但係而家見到個 潮州商會嗰班潮州佬一樣咯。係 咯， 係咯。但係嗰班潮州佬見嚟見去都是那些貓頭鷹咁嘅樣嘅，即係等於阿江澤民一樣。見到宋祖英就梗係發白聲啦，翻屋企見到個貓頭鷹咁啊，因為所以咧呢啲 mentee 咧， 係 嗱好坦白講，呢啲就係社會有啲地位， 嗯， 想滾又唔敢去滾，係咪先？ 咁又係， 係啦，跟住事業去到個地步咧，就喺啲大機構、外資公司或者英資公司裏邊咧，做一個華人 keeper， 係 實權又唔到你， 嗯， 話就話 banker， 實際就係台面坐喺度。嗰、那個華人嗰個面 貌 咧，其實咁啊，呢啲啊最好啦，我覺得。人生冇方向啊，佢啊。 係。 當佢人生冇方向嗰陣， 於是就揾 mentee 啊。 就嚟啦，就陷入一個婚外情啊，mentee 啦咁樣。咁就算唔係呢種都好咧，佢都會有種 rejuvenize 啊，再年青化嘅感覺，同一個後生女一齊食飯， 活化 啦。係啦， 就唔係公下，係下 活化廳啊。 是去活法廳， 咁你諗下啦，跟住就自然就係、是、喂同 mentor 食飯，唔通真係去翠華我哋咁 cheap 咩？ 梗係唔會啦， 梗係 Hong Kong Club 啦、China Club 啦， 起碼、 Jockey Club 啦，遊艇會啦，係呢啲嘅，因為佢都要令到你小女孩呢、這個完全臣服啊嘛， 係 拜佢做師傅啊嘛， 係 咁就可以咩啦 咁就可以活化啦， 佢又可以活化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商學院嗰啲學生，你叫佢讀嗰啲咩 international finance 就冇鬼用。 嗯， 係啦，你就算讀個垃圾 degree 都冇所謂嘅。呢條友好似讀過喺理工讀過 marketing 嘅啫嘛，好似係。 係， 係嘛？ 但係其實係咯，即係最緊要識人啫。佢呢種咁嘅玩法， 我想他这些很小个已经知道了，要怎样一步一步樣搭上去。坦白说你传销生意是靠什么，没有靠人际关系。你逢春 sell 嘢都係嘅， 其實 只不過你以前細個就 sell 嗰啲叫做化妝品啊，嗰啲清潔液洗手，我哋細個都有啦，咁嘅 Cibon Mat 啊嗰啲咁嘅傳 統。係啊係啊 ，M 維嗰啲啊嘛， 係啊嗰啲啦。咁以前細個就揾同學買啊嘛，咁而家買一百幾萬嘅投資計劃，成千萬嘅投資計劃，唔通仲揾翻以前理工嘅同學仔咩？真係係嘛？咁啊，梗係呢啲就要揾阿肥虎叔叔啦呢啲啊。 但係其實呢種 mentality 咧，咪其實就係正正就係點解啲父母要入名校都係一樣啫嘛，就係因為呢樣嘢啫嘛。係 啊，所以我覺得嗰啲即係愛國愛到上咗腦嗰啲咧，寧願翻去清華北大讀咧，其實佢哋唔係咁。純樸的他最終都是想着將來 networking 的對象就是什麼呢， 上面那些 那班 高幹 但他們不知道富幹出了外面，就是說你在哈佛，你在史丹福， 是的，他那些就對了， 你撞到的是習明澤，就是這個習近平的女兒， 是 但是你在北大你撞到的是來自貴州考高考考到進去的那個， 是 那你又何來 networking 呢， 是就錯了， 不是錯了， 是都是要去回， 不好像楊師傅那樣，回上海拿個博士學位，叻乜鬼 working 啊，是不是，你看人家去巴基斯坦咩话？郭佩凡嗰个啊，咪嗰啲咪得咯？即系你即系人哋最 cream 嗰班走咗去外国，香港嗰班就傻更更就谂住走翻去读个学位， 所以咪困你咯。梁振英嗰啲成日都话啊，去 喂仲惨啊！而家一带一路嗰啲去吉尔吉乌兹别克，去乌克兰，大佬搞咩 networking 咩？嗰啲真系，除咗你有乌克兰多美女之外， 系 咁你其他嗰啲国家嘅吉尔吉斯、卡什斯坦揾阿波叔林东。你嗰啲國家搞咩 networking 啊？真係，大佬，即係你人都唔識多個，大佬養多個人嗰啲。 係佢又嗰啲高幹嗰啲又唔會嗰啲子女去嗰啲地方開荒噶嘛？ 所以我就話咧，點解今時今日呢個胡鬚仔行情看將咧，係有原因嘅。胡鬚仔就認識嘅其實唔係習近平咁簡單，係習近平身邊最重要嘅經濟智囊就係叫劉鶴。一隻鶴個鶴。 係 呢個劉鶴。就是哈佛 Kennedy School 的同學、叫做哈佛公共行政學院，政務官就派去哈佛的 Kennedy School、就去讀一年的課程， 咁就係嗰陣， 而家就好搞唔搞就準備搞去清華嗰啲，又係柒到不得了。因為你去哈佛，你認識嘅就係人哋留學呢種水平。 冇錯，人 你去清華頂你個肺，你認識嘅就係嗰啲東莞縣委書記。 係， 咁你咪又係嘥 Q 氣。喂，香港有一棚噶，去咩清华国家行政学院翻嚟仲整咗个同学会噶，都嘥 Q 气嘅，自己糖水滚糖圆。Kennedy School 你可以识到咩咧？新加坡嘅部长、日本自民党嘅总裁，人哋系呢个 level 嘅人。美国呢啲名牌嘅行政学院，等于巴黎国家行政学院一样，你系识到欧盟里面嗰啲做官嗰啲、你 系 呢个 batch 嘅人，你而家走去躝去清华，你识到咩人？系嘛？ 老店啦，咪话即系 大佬嗰啲，识到邓亚萍啊，体育转职嗰啲啊，你知唔知啊？打乒乓之后 退役， 读过书退役嗰啲，咪走去国家行政学院读咯。系咪你好彩嘅，遇到个天上人间嘅总经理，仲可以俾张八折卡你？ 咪话你遇到李宁都仲好啲， 系咪喺李宁里边做个小经理都得？系咪再唔系遇到东莞市委书记，一样俾张天上人间嘅八折卡？呢啲就係香港好多大企業嗰啲 networking 咧，就係咁。係以為上去咩國家行政學院翻嚟就組織個同學會之後就巴巴閉閉上位，我話黐線，我話你好心你就真係認真去一年去哈佛啦、牛津啦，係嘛？如果你係大企業，你係大企業，隨時可以轉入去政府，外國都係咁嘅啫嘛。係嘛？點會去啲咁樣嘅垃圾嘅自吹自擂嘅行政學院度讀嘅啫？係嘛？佢話佢自己最勁嘅，你試下點？點解佢最叻？佢走曬出去啊！而家 係啊，係 所以你想想胡鬚仔行程看將那條線就是這樣種下去的嘛、你 networking 的東西永遠你這麼刻意去做就會中伏、今次這個黃小姐呢之後我想有錢佬都避之則吉的，我覺得 那又 一來大口、二來鋪曬至人家的相上 去，是啊鋪上這下 是啊這個太黑色 了，是啊是啊，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你真的 networking 的人高手是、你是要 the right place、喬州商會之後呢是都不是 right place 的，我覺得將來我想很多靚女都申請人會添，係係咪見到呢個咁掂？好多冒認潮州人添，我覺得，唔知袁黎明係咪潮州人咧？ 可能是 如果是都可以申請入會 是我有申請行不行 你是潮州人嗎 我不是 你是潮人你不是潮州人 都不是很潮啫。 但是你如果你去那些地方、你就真的見到的 level 真的不同的所以你永遠為什麼涼粉上不到大概有原因、是吧你看到的梁振英 University of Bristol 大佬 還有他 李斯托成降了班沒 有降 了頂組了是吧已經踢過甲組沒有英超年代有沒有布里斯托成 沒有是吧未上 英甲年代是吧未轉英超的應該是 Bristol University of Bristol、 同埋佢呢話仲有係咩喎？流浮山小桃園飯局喎，大佬。 唔係咯 ，UGL 啊嗰啲 係。 仲有唔係而家加多個白宮發言人咯，四百萬磅，唔係五千萬。你用今日匯率，英鎊跌到咁樣就足自殺，大佬。當日佢收人水嗰陣時候，俾緊成十一定十二嘅個匯率係。是四千九百幾萬啊！真係 真係不知所謂 啊！咁你咪就係襯埋班嘅人咯，你睇到噶。香港幾大權力中心，第一馬會幫，馬會幫咩呢？以前高官嗰啲任志剛啊、許仕仁啊、榮志健啊、張松橋啊，嗰啲就馬會幫啦。入到馬會幫咩呢？就係政府嘅財金系嘅官員，葉樹坤啊呢啲。第二地產大媽曬，金管局。 唔怪之得啦 ，banker 系我有啲做会计嘅亲戚，点解咁要入马会？就系咁解。 最重要咩咧？你入去嗰啲咩咧？有个厢房嘅自己 系 patron room 啊。 嗯， 嗰度咧就咁嘅马会嘅 patron room 咧，个露台睇真系 就睇住马场啦、 嗰阵时 望住个 race 走出去咧， 系 佢就特登咧，其实同隔篱嗰个 patron room 咧系冇 partition 嘅， 系通嘅，望到隔篱嘅 后边啊。有嘅， 係 後面就室內嚟嘅，即 係 譬如我哋食嘢咁嘅室內，但係行出去睇賽馬嗰度咧就通嘅，咁啊一望隔離就見到呢、這個，哦原來呢個係黃東勝，跟住一望嗰邊原來就 David Lee 咁啊 ，David Lee 都係傑青嚟嘅，一九七幾年， 係 話是話， 咁你都係呢條水啊， 就係第一馬會呢條水，係、咁但係咧，如果你一般窮等人家出身咧、你要入到去馬會做到 voting member。有個 patron 都冇困難， 係 甚至到大董呢個級數咧，因為你好似范太咁樣，做咗人大之後，九七之後先有得做，九七前都冇，九七前都冇。咁第二咧就係嗱，揀 club 入咧，你都唔好入去嗰啲 China club 嗰啲唔值錢嘅，其實。但 Hong Kong club 就好難入。Hong Kong club 咧就因為佢有嗰個數量限制嘅。咁另外就係粉嶺高爾夫球會，都 membership 個 initiation fee 好貴。 即係嗰個死都唔拆，去即係識都要識係東北嗰、那個。 咁但係我就建議大家一個方法，如果你係而家啲叻女想上位，就唔屬於周晴嗰類、周庭嗰類廢青嘅話咧，就喺粉錦公路踩單車。 咁就期望可以俾嗰啲高爾夫球嗰啲睇到 高爾高高爾夫卡撞 低， 撞低啊！真係。呢、這個粉錦公路好靚嘅，其實，因為我每個禮拜都車只狗仔去游水。咁咧，呢個粉錦公路咧，兩旁就係嗰個粉嶺高爾夫球 場 啊嘛。咁咧就你唔好喺個行政長官辦公室個迴旋處嗰度，嗰度就俾梁振英啲保安打死你嘅。咁所以咧就一入咗粉錦公路先踩單車，係啦，就喺嗰度來來回回踩單車就搏撞到，係啦，撞到嗰啲，咁就都有啲機會我覺得。 係。嗰、那個就係粉嶺高爾夫球會嗰、那個 嗰、那個球場嚟嘅 ，golf course 嚟嘅，嗰個 golf course 嚟嘅。咁而去到最後尾踩到攰咧，最後尾咧就有檔大排檔咧，就食豬扒面係最好嘅。 哦，而嗰度亦都有啲 club member 走出嚟食嘅，會唔會咧？ 係啦，係啦。 哦， 咁你話喂，我又冇咁 考察下先， 係啦，又太遙遠，又爬唔上去，咁點咧？咁如果我嘅目標係廠佬咧， 係 我介紹你一個醒你啊，真係廠佬最中意玩車。 是 後生的廠佬，因為老豆又未交權俾佢，一係就玩女，第三就係咩咧？玩食肆，係三樣嘢嘅。因為個老豆就仲控制住個金山實業，所以阿羅仲榮個仔就變咗食肆大王咯。 哦， 係啊，就係咁啊。Classify 佢全部都係佢噶 ，Pon 啊，佢全部都係佢噶。 咦，我好似識，唔係 阿史嚟噶 ，Architect 嚟噶， 好似見過呢個人喎、 啊。唔知乜乜啦， 係 嗱，所有廠佬嘅第二代咧都唔中意做廠嘅。咁就中意咩咧？開間餐廳招呼下朋友啊， 係 唔係做生意啊？做生意俗啦，係嘛？ 即係私房菜 咁樣，同呢位華小姐一樣啊，同臭味太重啊。 Invitation 係啦，俗啊，所以我哋志在咩咧？同啲朋友玩一下， 係 同埋啲朋友想有個聚腳地， 係 一定要咁講。 咁咧就係呢個羅仲榮個仔咯，係係 係， 係啊，嗰個叫 classify 啊 chapters 咧，全部都係佢。 係， 咁就呢啲叫廠佬二代咧，就一定咧就係中意咩咧？中意玩車。係，嗱玩車咧有一個地方嘅，如果你睇過呢個叫做杜琪峰嗰套咧，啊劉德華陳，啊鄭秀文。後來遇上了一個人揸電單車的扮呢個 Yahoo 楊志遠嗰個咧，叫做咩話？ 唔記得。 孤男寡女啊，係啦， 好似 係。咁咧就咁啊得啦，就係咩咧？去鹿頸啊。 係。 鹿頸咧，沿住呢個嘅呢個新娘潭一路直去啦，過咗大美篤一路直去新娘潭啦。去到鹿頸以前咧，英軍嗰度咧就有個茶座喺度。 係。 就係逢咧星期日或者星期六，星期日就最多嘅其實。就是那些廠佬就會飛車入去就啜就由呢個五分鐘由大美篤坐喺度鹿頸嘅，就揸法拉利試過撞車死個人嘅，就好似撞咗法拉利定啲保時捷 嘅。 咁就是另外就係咩咧？一班有錢仔咧， 係 就揸哈利啊、揸杜卡提啊嗰啲， 係 即係大馬力嘅電單車嘅， 係 咁就 full gear 嘅35度， 係 真係啊！前上個月 即係帶皮粒皮 jacket 啊嗰啲， 我隻狗仔頂唔住，因為太長毛，佢都頂唔住。但係嗰啲 full gear 反而冇嘢嘅，唔知點解 有冷氣咯嗰邊， 可能係可能，但係會生嘢嘅嘛，大佬。咁咧就嗰度識到人嘅又係呢個 networking 嘅好地方， 係係係。 咁咧就嗱，當然啦，你話喂，而家呢個王女士佢嘅 networking 咧，我覺得就揚曬，即係經我哋分析完之後咧， 哇咁好弊喎，咁 揚曬係 即係攞咗結清仲大鑊，即係玩完。 唔係咁，佢而家咪咩咯？佢要 sell 自己另外一樣嘢，為自己點樣咩咯？為社會服務啊咁樣。咁、我覺得咧嗱，調翻轉咧，而家咧呢個社會嘅價值觀就改變咗，真 係。 任何嘅社會服務咧。 嗯 任何的即是為大眾為人群服務這些東西是不能夠出自你自己口、只可以出自人的口還有什麼呢就是不可以自己 call 記者去認只可以不覺意被記者認到因為這樣又是俗 或者叫個 PR 放風那些咯而那個 PR 可能很愚即是要很技巧地樣 是俗因為如果你又是即是叫人的記者去拍著你去帶著小孩去講故事啊，或者教細路仔畫畫啊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就唔得嘅，又係俗得滯。 係， 咁所以如果呢個王女士嘅故事，除咗食花生之外，有少少正面嘅意義、積極嘅意義，鼓舞一下呢、這個即係、已經好沮喪嘅香港人咧， 係， 我覺得就話俾大家聽咧。就千祈不要放棄， 即係其實向上流動都仲有機會嘅，只要你懂得做，識你啱嘅地方做 networking。 即係你打死一份工向上流動咧，就對唔住啦。 係流動唔到，只有向下， 只有向下流動嘅啫， 係啦， 係咪但係你諗下佢自己曬命係咩？佢話我十年做轉過十份工，而我每轉一份工我都係升職，然後係嗰個級職級裏邊最年輕噶嘛。 同埋最對份工係唔使有感情嘅。 係啦，對份工係唔使有感情噶嘛。所以嗱，呢種就是你睇到佢 networking 成功，佢咪跳嚟跳去，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咯。 嗯。 但係亦都係咁，我覺得即係始終個人咧唔夠大氣就係咁啊。佢將啲嘢講曬出嚟之後，下一步唔會請你嘅，真係。 唔係咯，真係傻喎咁樣。 係嘛？即係你講曬出嚟之後，大家就覺得，屌，原來港女一名。 係 咯。你包裝到自己傑青。包裝到自己咁多呢啲咁樣嘅社會服務嘅嘢，原來最後尾一揭出嚟，就只不過係一名轉言，即、就、係、是、一路揾機會向上轉言嘅一個咁樣嘅港女。咁我覺得就跌咗落去嗰個位置就永不超生。 哎呀， 係啊，玩完啦，就同嗰啲輪候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由大台嘅 anchor 出嚟咧，嗰啲新聞報冇咩咩咩小飛俠啊，嗰啲咩趙咩豬啊嗰啲，即係又係咁啊！你唔明一出嚟咧，不外乎就開始咩咧，開始去波啦，開始去嗰啲咁樣嘅咩咩標展啊， 珠寶展啊， 去珠寶展啊，去嗰啲咁樣嘅咩 fundraise 嗰啲咁嘅舞會啊 ，cancer fund 啊嗰啲舞會啊咁樣，咁啊企喺個。嗰、那個咁嘅垃圾 backdrop 前面就扮名媛，拎住個手袋影張相，嗰下已經玩完啦！我話俾你聽，如果你想釣金龜嘅話，係嘛？即係你行嗰條路，人哋喺你眼中就係嗰類叫高級半玩半食嘅輪候啦。 嗯， 咪一樣咯，你就落咗個位咯。 嗯， 你永遠就上唔到去正式名門正取入去嗰個位㗎啦，其實係。 如果吊金龟嘅话， 好惨啊！真系好似咧教紧人点样咧，即系 攻略嚟嘅大佬。呢集咧几多钱落嗰啲名门嘅袋啊？真系伪名门嘅袋啊！真系喂，我自己亲眼见，当年好多传媒出身做扮名门，系最后尾自己都系屌屌揈嘅啫，仲系即系上唔到位嘅，仲 系 好少啊！真系，所以我就话呢个系一个好嘅示范，即系喺一个拜金女郎嘅故事里边咧。大家可以學到一些東 西， 是的，無論你是政界也好，你是商界也好，社運界也好，始終要記住 社運界都行 這 X 人是 X 不到選票回來， 是 被人 X 你如果不是葉普成就今天坐在這裡質問五條友質問梁君彥，幾時輪到啊游 BB 啊，是吧？所以記住，真的 X 人是不行的，我們先休息一會